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这个音乐很熟悉，是不是静瑜？ 不的方式 欢迎各位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 Fresh 调频 FM 982 AM 927，一个非常新鲜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欢迎各位，我是周准。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鱼，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挑战新歌声。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这个网络收看收听利器看到我们现场的漂亮的直播间。 嗯，对，还有今天漂亮的嘉宾以及漂亮的嘉宾的漂亮的朋友， 都是大波漂亮。 哎，还有大波漂亮的主持人们，怎么样？ 你是 可以把自己带上，对不对？ 当然了，必须入框。 是的，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 大家现在呢可以跟静云一样，拿出自己的手机，打开唱吧 APP，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发现，在上面的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热门当中直播的活力九八二。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关注哈，这样在每天十八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带来好听的声音。 是的，我们是一档唱歌节目，挑战新歌声呢，每天都会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看到两位啊，一位是我们的主角女主角，一位是男主角。 哎、 啊， 但今天其实主唱的还是女主角 女生了，对 对 对 对对，因为我们总是要绿叶配红花嘛。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红花，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秋山。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山。 哎，那我们来再来介绍一下秋山的朋友。 Hello。 嗯， 虔诚 是，对对对对，虔诚，我名字叫虔诚， 锦绣虔诚， 是的。 突然一瞬间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嗯、然后介绍一下子，我叫什么来着？我叫什么来着？脑洞大开，想不起来了。 非常年轻的面孔。 是的，两位嘉宾已经跟大家打过招呼了，现在正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妹妹是他心，友谊907 at 蜻蜓泉水都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在此一并的感谢和欢迎大家。 是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秋山的介绍资料的时候，我个人非常感兴趣啊。 嗯、 他说他是一个混血儿。 哎，就确实看长得特别的美哈，大家可以先猜一猜是哪里混哪里呢？哪里混哪里？ 朝阳混海淀， 怎么也得是石景山，石景山混门头沟，我跟你讲，一定得这样的。 是是是是。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但是秋山确实是中国血统，不过是两个少数民族，父亲和母亲呢分别来自南方和北方两个不同的地点。 没错没错。 巧合的是，今天早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微一笑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在讨论这个南北方的差异， 嗯、 包括下午的女神百分百也在讨论说南北差异这个问题。结果晚上特别巧的是，秋山就是一个自带南北方混合体的姑娘， 也就是可以说九八二今天是南北方大集合，是吧？ 嗯，算是大作战吗？ 是的， 大 battle 是 要开始说唱了吗？ 今天有的聊了，今天有的聊了，直接待会儿开始 freestyle 哈。 对，我们的环节有很多，是不是静瑜？ 对， 我们先聊这些，还是直接就进入主题呢？你觉得呢？ 我们得先进入主题，让秋山先圈一波粉丝进来。 好的， 因为我们的朋友还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他，先考验考验唱功，看看哎能为自己圈到多少的粉丝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是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藏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 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怎么样，先生多人的片花做得很棒啊。 哎，我只想把自己唱给你听。那今天秋山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名字吧。 我今天唱的第一首歌叫做下雨的垦丁，是来自一个台湾的乐队叫丝袜小姐的一个乐队的歌，叫下雨的垦丁。 哎，你去过台湾吗，静瑜？ 我在台湾上过学。 棒棒的，垦丁去过吗？ 垦丁去过不止一次。 那个海滩真的 是 美极了， 就是、对，春大春浪都有去过。 对， 而且特别喜欢垦丁的那种氛围。 还有音乐节，还有那条小吃街，对不对？ 哎，是的，小吃街什么好吃的都可以买得到，而且随便的一个房子都可以看到无敌超级大海景。 是给他压力，给他动力呢。 我很熟哦，要看。你能不能唱出来我理想当中那种氛围？ 碰到了行家可怎么办？ 哎，秋山准备好没有？ 好了，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放伴奏了啊！ 啊，我们先开唱了。如果你喜欢秋山的演唱的话，也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当中走一波666和小礼物，表达你对他的支持。 One, two, three。 看了你的眼睛，想了一下，你一直都 得想的事情，阅读了你的心，无法说出的语句，想要和我一样的问题。叫我看星星，总是找不到眼睛，也一直都不清醒。我知道原谅是我，天上飘的星星是你。写了一首歌送给你，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一首你所谓的开心。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就在下雨的肯 献花，我们来献一个玩偶给正在唱歌的秋香好吗？ 有请。 我想要去流浪，看看在的远方，爬在雪山上晒太阳。南海岸的月亮，草地上的鸡和鸭，淋着雨不想回家。可以开心一点吗？像现在的我这样。开心一点嘛，一直都像我这样。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心所谓的开心。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适合我的年纪。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纪念当时的心情。我写了一首歌送给你，啦啦啦啦，就在下雨的肯定。谢谢， 非常的谢谢秋山带来了这一首我们啊，我感觉活力满满元气满满的叫做下雨的垦丁这一首歌曲哈。刚虽然说了我之前去过垦丁，但我觉得你真的唱出了垦丁的那种气氛，就是热辣辣火辣辣，然后感觉又充满活力的元气少女的感觉。哎，中间有收到了一个可爱的火星娃娃哈，是今天一起来的朋友送的。但朋友呢关系有很多种嘛，有好朋友，有男闺蜜，还有男朋友，以及兄弟姐妹都有这样的关系。 对， 那大家不妨今天做一个小互动好了，在我们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猜一猜今天我们的嘉宾虔诚和秋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哎，刚刚这一首唱完了哈，因为通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音乐表现，音乐的爱好者特别多，而且他们的表现也特别各不相同。但是像秋山这样充满张力而且一点都不怯的，说实话我是第一次遇到。因为大家觉得说在电台里面自己一张口会紧张或者会抖，但他一开始就特别的充满活力，所以必须要把首要点评权从周准那里挪到前程那里。怎么样，点评一下， 感觉一下送礼物的这位朋友 大表弟。 大表弟， 对，感觉不愧是多年以来的战友。 哎呦，多年以来的战友 是什么鬼？ 对啊，为什么叫战友呢？ 哎，你们是一起都玩过音乐吗？因为我觉得秋山的演唱，不管是节奏感、音准、迅速进入歌的状态，都是我见过的。来我们节目都没有多少期啊，但是我也看过很多期 啊，我听过很多期，很棒。 最棒， 这个时候要非常感谢王鑫哈，来给你已经送了差不多有很多支的棉花糖，还有小礼物。然后巴尔宁的拉菲他问说喊个麦吧，哎，这么漂亮的姑娘，你忍心让她喊麦吗？喊麦这种事必须要交给周准啊。 Check out。 可以吗？你不来我就来了。 来，你来。 哎， 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所以想要听接下来的话，小礼物和六六六要走起啊！目前只到这一部分， 像一阵绿旋风。 是非常感谢韩烟在离中关注了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每天下午18点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相约在直播间当中。 对对。 哎，那我觉得像前程刚刚的回答我不满意，因为像战友的话就 get 不到你们中间的点，这样再给你一个小一点的范围和限定词好了，三个词来形容一下刚刚演唱的这一首《下雨的肯定》。 是三个词吗？ 三个词、 嗯、 三个词 很重要啊。 我们这样来考验一下吧，就在场的两位男士分别想三个词，你先讲，周准先讲，你看你要不要赢过。 你先来吧，好吧。 稳准狠。 稳准狠。 这就三个词一下就结束了吗？ 可以可以，这是三个字，哎，但是也是三个词了。 三个词。 稳定。 我哎我 音准很好，准确。狠毒吗？不够狠，够畅快。 够畅快。 对， 这样解释觉得还不错。 还 对，那你觉得呢？周总呢？ 从这个专业的这个乐评人来说呢？ 谁？我们现场还有别人吗？ 我觉得啊，就是秋实感觉 秋山 的感觉，第一活力，歌曲很活力，活力。第二个自如， 对自如。 第三个不怯场，算是一个词吗？ 我觉得如果要真心来形容的话，我觉得享受会更加贴切。 对对，在这里边完全融入在这个歌曲当中。 对、嗯、是的。现在呢非常感谢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而且送来了小礼物，谢谢你们支持秋山。82年的拉菲评价了一下，他就真的 拉菲 他互动感特别好，然后他刚刚评价了一下前程，他说你就出了名的人狠话不多。 大家可以猜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是 啊， 会我前哥。 哎呀，人狠话不多是有这样的关系在是吗？ 82年的雪碧一样， 82年的雪碧今天开了一瓶。是，哎，那据我们了解呢，其实比较特点的是哈，秋山自己所学的专业其实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来跟大家抛出你高大上的专业名字吓唬一下大家。 那么我的专业名字是木材科学与工程（括号家具设计制造方向）（括号完）。 很吃香的专业，现在来看了。 而且你知道，现在家装节目真的特别的火，一波接一波的。马上北京卫视要开一个，他们要请冯德伦跟吴彦祖去。 不是吗？ 对，大家就很惊讶。 哎，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你要这样。 你知道女孩听到男神的名字都会这样的。 这两个你比较在意哪个？ 那可是吴彦祖 啊。哦，老吴。 你不信你可以喊一句彭于晏的名字，你看我什么反应。 彭于晏。害羞害羞。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偶像了啊。对，就说到家装啊，很多人在装修房子，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我也非常敏感，特别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啊。 对，我也 你觉得 我也是有过敏， 会有的吧？ 我上午还在各种性鼻炎， 是吧？ 对、 嗯、其实说到林业呢，会感觉到那个树木的栽培，因为北京有个季节会满天飘柳絮， 对， 那个问题可以解决吗？ 你们有好办法吗？ 对啊， 就是我们学校学林业的，林业他们林学院的每年都会给我们学校的那些柳树绝育，就都套那种小袋子， 是是， 所以我们学校会相对比外面大街上的柳絮少一点。但是外面大街也防不住外面大街上 飘进来， 对对对， 啊，就林业大学里面是 OK 的， 对他们也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做的那种就是 自己好用再推广到外面去， 对对对对对。 其实呢，哦，据不完全准确的消息，有报一个资讯，2020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太好了， 好，还有三年， 感觉北京 还有三年， 就改变一下北京六月飘雪的这种奇特的局面。是，哎，那你们专业日常呢？比如说要进车间锯木头啊？ 是的，是的，是要是要。 我是不是表达的过于直白？ 对对，就是很生活化。 因为我们是属于工科类， 哦， 我们其实是工科，所以我们学的一些，就比如说像什么机械类的东西也很多。 哦， 要学力学， 是动手动脑都要做。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个交叉学科了，有点像工业设计。 那前程，你了解秋山的学科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制造什么战斗机器人。 哦，这可以说明他性格非常的张扬，战斗机嘛，对不对？永远站在最前线的那一波， 并没有。 对， 有这样的关系在哈。 前程，你是什么专业的？ 我一直学酒店管理的。 哎呦。 哎，这感觉差别还蛮大的。 配搭一个装修，一个酒店管理，味道更好，气氛更浓。 之后就送你酒店去。 是的，多好。 哎，这个是合作关系吗？大家可以继续猜一猜，在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那刚刚聊了一下两位的专业哈，还有技术的背景。当然，我们是一档严肃的 音乐， 打双引号的严肃的音乐节目。 是的， 是，还是要想问一下，秋山唱歌这么好听，那是从小就家里有培养吗？或者家里有人从事音乐行业吗？ 我没有，我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音乐行业，然后也没有就是系统的学过唱歌。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觉得很有兴趣？ 接触音乐很早， 很早， 因为我爸爸是他特别喜欢音乐的。我爸爸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他那个年代，他就是用弹吉他去勾引妹子啊。 哎呦， 这能这么说爸爸吗？ 爸爸是什么族的？ 我爸爸是土家族。 哦，土家族。 来，我们来揭晓刚刚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悬念了哈，因为现在已经有人猜了，我让大家再猜一猜哈。 好的好的。 但揭晓第一个悬念，因为刚刚有说是混血嘛，然后猜一猜说第一个说，哎，爸爸是土家族的南方人。 对。 哎，可以，那妈妈呢？我们就直接公布吧。 好，妈妈是鄂伦春族。 哇，鄂伦春族，东北啊， 对， 东北跟湖南的这种混搭。 是啊，那鄂伦春族狩猎来的。 狩猎。 因为鄂伦春的那个衣服特别好看，那种大帽子，你有穿过吗？ 都是。貂吗？ 是御寒， 特别 。有没有貂？没有貂啊？ 没有。 你有几件？ 我妈有好几件。 妈妈有，妈妈有。那个是东北地区非常御寒，很漂亮哈。 对对对。 哎，讲到爸爸以前就是靠弹吉他吸引异性， 女 孩的词，对 是是。 然后后来呢？你有遗传到他基因吗？ 后来其实他就是他也就仅仅止步于。大概四个和弦左右， 可有1645就完转了。 大概就四个和弦了，然后就我妈就不幸中招了，然后就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难以抵抗哈。 对对对对对， 不要小看1645，那很简单的和弦，但是很经典的走向。 对，基本上 唱好歌曲都是1645的，就看你好好表达。 都是这个样子。 民谣 无辜中枪，民谣和你妈一起中枪。是在我们正在直播的火力982的直播间当中，要提醒大家可以打开唱吧。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到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正在热门上的活力982。同时，如果您正在开车，想要看一看今天这个活力满满的元气少女秋山以及她的好朋友前程，还有颜值爆表的我和周准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点击搜索一下好友哈，982魔力工厂，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的收看和观看我们了。来，第一个悬念揭晓了哈，是鄂伦春族和土家族的混血。 是的。 第二个悬念呢，就是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是要揭晓吗？还是猜一猜？ 我们得揭晓吧。 揭晓、啊。 接下来没有办法 再往下推进了。他们两个的关系是前程。 对，有朋友、有人猜了，说是朋友关系。 啊、还要加个八，朋友八。 对，朋友八。对对对。是吗？ 来，前程， 加一个男字就对了。 男朋友哎、 啊，今天男朋友陪着来一起上节目， 很新鲜的体验。 男朋友也热爱音乐吗？ 是非常喜欢。 那自己唱的怎么样？来，音乐拉下 来 听唱。 来，来几句，没关系，来几句，我要你好了，我要你好了，好吧？ 你知道他为什么点我要你吗？这是他拿手曲， 没有没有， 他打算待会儿碾压你。 没有没有，这个歌曲啊，我就非常简单直接去表达一个，无所谓你喜欢哪个就来一个。 对，你拿擅长的。 对。 反正今天咱们是绿叶嘛，主要衬托女朋友已经唱那么好了，你唱成什么样都衬托她。 我记得上一次唱歌是唱一个调都不在的《若曦山红霞飞》， 好棒的革命歌曲， 可以。 但是一个调都不在，上面是很难的。 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有多么的调不准。 我们都听过， 听 准的都听过。来吧来吧，给自己点勇气。来。 今天甘当绿叶，甘当到底。 真的要唱吗？ 哦，我不太想唱。 怕人卖就 好吧，好吧，我们就把这一趴跳过吧，没关系，反正今天主要是来衬托女朋友的。 是的。 哎，那女朋友唱歌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就会发自内心的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或者说会跟哥们儿说，就比如说他们就是说，哎，这个谁谁唱歌不错，然后旁边走过去轻蔑甩个眼神，女朋友唱的比他好多了。 哇，这是我女朋友，不乐队的，是那样，可厉害了。 今天我就可以把我们节目链接发到朋友圈里面，随便指指说，哦，这女孩就我女朋友而已啦， 而已啦，你还想要什么？ 没有，他会让我回家跪蚂蚁。 哇哦， 蚂蚁不准死。 其实为什么要早一点公布他们两个的关系呢？是因为昨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 对， 昨天是秋山的生日。想问一问，现在年轻人都是怎么给女朋友过生日的？ 问你呢，前程。关乎你的前程啊。 我问问我的前程。是这样啊，我觉得，虽然平淡，但是多少温馨一些。 哎，那是 好成熟的回答。 对呀，平淡又温馨。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一直在过阴历生日，对吧？ 对。 然后 之前的就是从今年开始才开始过阳历生日。 OK， 认识你之后是吗？ 是的， 你非常好。 因为阴历生日已经过了，然后呢，只赶上阳历生日。 然后呢？然后呢？梗在哪儿？ 收好几波礼物，对不对？然后 哎呀， 然后是最好的是，我觉得想给他做做饭，然后订一个可爱一些的蛋糕，其实都是很平时。我也相信很多 很多男同胞们都会这么做。 不一定， 不，真的不， 不 知道，就是礼物随便花钱就可以买，但心意是买不到的。 那个时间太贵了。 对，当你刚刚在说说是就是想花上花钱给他做顿饭的时候，我正好坐在秋山的侧面，我可以看到就是眼睛的那种眼、 哎呦， 感觉是不一样的。 秋山想，明明是眼睛晃的太亮了，但很感动的。 是， 对对对， 嗯，那说到一起过生日哈、嗯，其实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大家也特别的羡慕，而且一波狗粮撒出来之后，确实也炸出了不少的好朋友哈。今天那个八二年的 老 费他又说你，他说你气管炎啊，承认吗？ 这是个好的评价，你不要觉得是不好的评价， 挺好的。 对呀、啊，这样才和睦。 嗯，嗯是的， 是 的，是 不是？ 要多让着点， 对，多听他的话，别让他受伤啊。 平时你们两个听歌能听到一起吗？喜欢的是一样的曲风吗？ 有重合吧， 有重合，但是流行呢可能他听的很多，我又非常少。 其实今天我们的秋山推荐很多好听的歌曲、嗯、第二首歌我非常喜欢的乐队、嗯、他们的高音真的不像中国人唱、 哦、 对 对 不对， 我第一次听他们的歌也觉得是一个外国的乐队。 推荐这首歌叫做给大家说一说呗， 哎，给大家分享一下推荐的这是第几首歌呢？ 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曲，嗯， 第二首歌叫 The Other Me， 他的、哦、他是一个叫 Jackie Danny 的乐队，然后他唱的，然后这个乐队他现在其实已经解散了， 是的， 对，然后、嗯、但是我超级超级喜欢这个乐队，因为你知道本来硬摇滚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现场王， 不错， 对，就是一个能掀起各种 pogo 各种热浪的一个。 你看他说这个非常兴奋，我特别喜欢蒋中旭这个吉他手、 哦、 非常棒的吉他手， 是的 是 的，是 不是？ 对对对，就是怎么讲，他们的硬摇是我觉得现在哦，就之前他们还没解散的时候啊，就我觉得是国内很难得的一种，能让我觉得不像就没有中国味儿 的 一种。 AC/DC， 听听看他们的感觉啊。高音非常漂亮的高音，毫无拘束感的高音， 很带感哈。特别是如果现在正在路上堵车的话，听到这样的歌会觉得说哎呀，就拥堵的这个心情卸了一半的那种感觉。 让开，我追尾了。 连环开车，小心开 车， 车 当坦克开。 主唱的名叫李博， 李博，对对对，我超爱。 你看，又吴彦祖又李博， 李博真的很棒，真 的是 的 很好的， 相当棒，真的。 哎，提到乐队，真的感觉两个人都在眼睛放光哈、啊！你们俩是有这情节，还是说有参与过？ 合拍。 是，我是从大学开始组的乐队。 哦， 哇，那是主唱吗？ 对对对，是主唱。 那主唱还兼什么键盘或者乐吉他手？ 大一大二的时候有当过吉他手，然后后来就觉得就是边弹吉他边唱有点分散精力， 那就当打手了，对吧？ 打手，哎呦，真的是 打鼓啊！ 对， 表演。 刚有朋友问说、嗯，直接转账多好啊？哎，想问一下秋山，就作为女孩的话，哦、你觉得是他给你做一桌子饭更感人，还是说直接给你转个什么520啊，或者5200啊？ 嗯，我已经超越了5200的级别。 哎呦， 其实他想都得到。 就都来，就 温馨，就是 对， 都老一位、照顾呵护是全方位的，像过来人来讲， 对，已经都得到了， 哎呀， 幸福，你没事吧？ 我要原地爆炸，不要拦我，我爆炸，我在哪里？ 非常开心， 不行，不要这么炸我，我会控制不住。 对对对，其实乐队我也组过呀，很多的情况都会有。你们的乐队和谐吗？ 30年前的周准，大家可以想象吗？ 哦、那时候我7岁，对， 好棒。 大学时候也组过乐队，没有很长的时间。就是你们的乐队的组成大概是什么样子 ？Band？ 三大件加上键盘。 啊，有键盘就很好。 对，对对 对，给我们这些小白解释一下好吗？三大件， 三大件 是自行车、电视机什么？ 就是吉他、鼓、贝斯。 啊哈， 吉他、鼓、贝斯，然后呢？ 就是三大件， 还有键盘， 我觉得 PC 键盘就这个， 就现在打字的这个键盘， 对对对对， 每次上去表现一下， 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组在一起的呢？ 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叫做吉他协会， 哦、 这个协会就专门组乐队的一个地方。 很多女粉丝哈，吉他一社团嘛，你想想就。 对对对，其实是校园里很拉风的一个社团。 对呀、 啊， 对、 啊、对对。 哎，你知道在学校里面真的玩乐团的太拉风了，特别是男主唱， 哦、 女主唱的话下面会有人给你尖叫嘛？就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首先林大就是一个男女比例3:7的学校，所以一般 3:7女孩三还是 女孩7，就是一般你走在林大的校园里、可能遇见的男生都没有垃圾桶多、 这林大的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他们乐队很艰难？ 也没有啊，我女粉也很多的， 很好很好很好。哦， 哎，那个前程有看过秋山现场吗？ 来 就算有，他看过，对，算 直播那个算的， 对对、 对，那看的话会在下面有血脉喷张的感觉，或者说这一刻哇好耀眼，哇这是我女朋友油然而生。 当时看到跟朋友在一块儿，然后抽抽烟吃个冰激凌什么的、挺好挺好，挺棒。 在外面巨闷。 我是看过现场演出很多次的人，就是因为站长了之后你会呐喊，你会跟他一起摇摆，后很身体很累的。 对， 你看一场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这种 live 演出，你会减掉很多的卡路里。 是 的， 甩肉。 对，主唱也是，所有的 难怪主唱身材这 么好。对，多去看他演出。 对， 本来也已经够瘦了哈。哎，那你有跟乐队有什么渊源吗？还是说只是因为女朋友参与过乐队，所以 你玩过乐队吗？组过。 我是几年？2000。 哎呀，说这话之前要慎重啊，会暴露年纪啊。 哦。我也是大学时候玩的，是的， 好像那个时候我才上小学， 那会儿连什么都不懂。 你是那个打手吗？ 我就是那个打手， 打鼓的， 我就是那个打手， 特别喜欢打鼓的男生啊、但是你那个肌肉组织不太像打手。 对对对，是 的。说了嘛，大学时候的，现在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了， 对，有没有？ 对，是的，是的， 有没有听他打过鼓？ 我一直特别想听他打鼓，他一直不跟我打。 我再把那支好了给你。 哎，你们两个可以组一个乐队，你知道，就是现在今年的在金曲奖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乐队，他们叫 Mr. and Miss， 对，他们就组了一队，而且你们两个又很全面啊，就既有 keyboard， 然后也有那个打鼓啊，打手在，两个人呢也可以一起做打手，互相打一打， 互相打一打，互相打一打。 行，那还是想要跟秋秋山聊一聊今天推荐的歌哈。第一个来自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摇滚乐队，那第二首呢？ 日本歌曲。 第二首、这首歌叫做这首歌其实啊这个乐队在中国应该很知名了，应该、因为之前有一个动漫叫做你的名字， 对， 他这个乐队基本承包了这个电影的所有的插曲也好，片尾曲也好。 哇，那个主唱真的超好听，这种就是女生讲了听了耳朵会怀孕的， 对， 这种嗓音 特别温柔，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听听看啊。 开始关注这个乐队还是很久很久以前、 很早之前我就听这首歌，其实是我的入坑曲、 入坑曲、 对，就是听 Red Lips 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Kaiko， 就是蚕宝宝的意思，蚕的那个蚕宝宝的蚕、它其实是一首赈灾歌曲啊，就是当时日本大地震的时候、然后这个乐队其实写了4首赈灾歌曲，然后这首也是其中的一首 棒棒的乐队， 有励志的感觉在哈。开口今天又学了一句新的日语，哎，听挑战新歌声长知识也长姿势， 各种智脸。 是，那其实刚刚推荐了一首算是英文的歌曲，然后也推荐了一首日语歌曲。平常听中文吗？ 啊，也听啊，听的也很多啊。 那最喜欢的中文歌手是？ 就是我接下来推荐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机缘很巧合了，这首歌是98年发的，但是我听到它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首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歌叫《红豆》，这两首歌是同一张专辑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 红豆是黄果伦先生写的吗？ 我以为是 红豆生南国。 不啦，但是就是今年那个快乐男生啊，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看快乐男生，但是有一天我在刷微博的时候，就突然听到了那个 有 一个叫尹玉克，哇，他真的是太有勇气了，选这首歌去翻唱，就是王菲的脸。 是的， 对，因为他王菲本来他这首歌就是用两种音色去诠释，前面有点像说梦话的感觉，后面开始变成了自己真正的声音。 哇哦，时间关系呢，我们来感受一下一小段来自王菲的脸，来自今天的音乐爱好者秋山的推荐。 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来到今天挑战新歌声，有故事的好同学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的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秋山。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让秋山直接讲一下歌名，然后就开唱吧。最后准备的这首有故事的歌曲是 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周笔畅的一首歌。 是，这也是最近大热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 对，闪光少女。 准备好了， 准备 好了， 我们准备开始唱喽。 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啊，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我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就算很遥远啊，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着傻话嘴话谎话，我用尽 前程怎么样？一直在跟着摇摆，是不是？说说感受吧。 已经不会遣词了， 已经陶醉了，是吧？ 是的。 谢谢我们的秋实，谢谢。 时间关系啊，我们很想听完整首，但是只剩下了2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很想听听故事哈。对，因为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啊，这也是来自电影《闪光少女》当中的一个插曲。感觉今天秋山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像一个闪光少女一样，无论是唱歌还是分享自己的生活，都闪着各种各样的光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我们讲讲你跟这首歌曲之间的故事吧。 嗯，这首歌其实 跟前程并没有关系、 啊、对，跟他并没有关系。 你以为我陪你看的电影，可以把你的摄像头撤掉了。 就是因为这首歌， 小声嘀咕了一句， 跟我的一个认识 看的电影， 认识了十年的闺蜜有关系。 啊、 对，我们两个是初中同学、 啊， 然后正好大三的时候，就大三综合症嘛，大家都不知道前途未卜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也不知道 迷茫， 对，也不知道到底是考研还是出国还是工作。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其实都很迷茫、 嗯、 但是我们两个还是保持着每天晚上大概两个小时的通话吧，从十一点打到一点钟左右， 真闺蜜。 对对，就一直在聊、 嗯、 然后突然她有一天，就去年的圣诞节左右，她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明天要去北京了，因为她一直在我老家那边、 嗯、 就是哈尔滨那边，然后说，哎，你知道吗，明天我要去北京了，然后我就超开心。但是那天我们两个依然聊了两个小时，然后挂了电话之后她就跟我说，干嘛，他 在刷存在感，他很不爽这个故事里面 不能当大树。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哎，你知道我明天要去北京的吧，就是说明明我明天 就要见面了，就可以说为什么今天晚上还要花这么多的话费。 对对对，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就是到第二段的时候就说，就算很渺小啊，但是没有人该孤独啊，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大三综合症，大家都感觉就要裹紧自己的小被子的那种感觉， 有人相互取暖，而且 对，是，所以我感觉很温暖。然后这首歌也是送给昨天刚刚辞职的他，祝贺你终于辞职了。 哇、wow, 对，从大三的那 个 阶段再切换过来，用尽一切奔向你，不管距离相隔多远，但只要心在的话，两个人用尽一切都会奔向对方的哈。 前程你要谢谢 他 的闺蜜。 嗯，对， 替他照顾他那么多年， 是的，是的， 好好的啊， 是，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好会讲话， 也非常的感谢秋山和前程，时间关系啊，今天并没有很聊过瘾哈，然后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刷来了小礼物，以及问来了问题，这是什么情况？哎，这节目的图咋变了呢？我们定期会有一些新的更新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时间关系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您接下来收听收看到的是郑雷和王哥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有戏，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和大家不见不散，我是静瑜， 我是周准， 拜拜， 谢谢二位， 谢谢。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流云在弹琴，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犹如快疯癫。